第38集，阿兰卡亚人。塔斯雷萨作为奥雷利亚手下最杰出的游侠之一，在追捕部落的过程中，他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达纳斯的顾问的角色。尽管他态度冷淡，但达纳斯很喜欢他，而且这个精灵往往都是对的。 我们找到他们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进去把他们抓住。 是的，但不是现在，我们需要等到早上。 到了早晨，他们连战壕都挖好了，如果现在发起进攻，在他们有机会躲起来并修好防御工事之前，我们就能抓住他们。 看看你的周围，你可能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但你的人并没有。天色越来越暗了，他们很疲倦，会在地底下跌跌撞撞，对危险视而不见，又累得难以抵御敌人必定会设下的伏击。你会让他们去冒这个险吗？ 他们杀了库德兰。 我知道，但如果你命令这些人在这种疲惫的状态下战斗，为他复仇就是不尊敬他的灵魂，他们也会像他那样死去。 达纳斯要求的行军速度近乎残酷，士兵们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但这个消息仍然在人群中引起了震动。满嘴矮人们回来的时候并未掩饰他们的悲伤，任务的失败以及首领的牺牲让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泪水。达纳斯不愿看到矮人们哭泣，不得不把脸转了过去。他已经失去了那么多战友，现在又多了一个喜欢开玩笑、天性活泼的矮人。还有多少人会在这些该死的绿皮停手之前牺牲呢？达纳斯皱起了眉头，但他知道精灵是对的。从离开兽人的堡垒开始，他一路都在严厉地催促着他的手下，试图及时赶上奈奥族的部队。讽刺的是，现在他们虽然及时赶到了，但却已经累得什么都做不了了。 那好吧，一个晚上，我们将宿营休息一个晚上，天一亮就进攻。 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让士兵们解散，扎营，我们将在黎明时分发起进攻。 达纳斯向他的副官发出命令，他相信他的部下们会把一切安排好。他翻身下马，牵着那匹精疲力竭、口干舌燥的战马去河边饮水。他舀起一盆水，泼在满是灰尘与汗水的脸上，又大口喝了很多，然后回到帐篷里，几乎瘫倒在地上。几个小时后，当达纳斯醒来时，他惊讶地发现，视野中除了战士们的宿营帐篷之外，还有几根高大的柱子，勾勒出一个巨大的、粗糙的正方形轮廓。他急忙向中士赫尔瑞克发出询问： 这些都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只待了一个晚上。 有些人说这里是个建堡垒的好地方，他们想要放几根柱子来做标记，我看这也没有什么坏处，就答应了。搭得很快，精灵们帮了大忙。 考虑到我们矮人朋友的牺牲，我认为这样做会是一个很好的决定。毕竟我们是一个联盟，有什么比一起建立根据地更好的象征呢？ 强调我的军队有多么劳累的人是你，但是现在他们却没在休息，而是在这里砍树和搭建。 只是几根柱子而已，人手很多，这个活儿挺轻松，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吧。 达纳斯看了看他所指的地方，矮人、人类和精灵站在一起静静地交谈着，他们看上去还是很疲倦，但是脸上带着微笑。当他们说着话时，塔斯雷萨走过去拍了拍精灵和矮人的肩膀： 你们做得很棒，这里不仅具有战略价值，而且是迄今为止我们在这个星球上见到的唯一不是红色依旧拥有生命的土地。至少这片森林仍然生机勃勃，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到这片森林，完成今天在这里开始的工程，我们将把它命名为奥雷利亚要塞，这很合适。兽人摧毁了奎尔萨拉斯的大部分地区，作为补偿，我们将占领这个被遗弃的世界里唯一的绿洲。如果我们不能完成堡垒，这些柱子也将作为见证，提醒人们，联盟已经进入了这片森林，并宣告了他的归属。 让我们先抓到那些兽人，好吗？ 在这篇简短的讲话中，塔斯雷萨的声音 比达纳斯以前听到过的更富有激情。达纳斯接受了赫尔瑞克强塞给他的食物，在一堆篝火旁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吃了起来，然后伸开双腿，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靠在他身后的树干上，又睡着了。突然，达纳斯被一阵叫喊声和一种奇怪的、诡异的尖叫声惊醒了，他跳了起来。 怎么回事？ 混乱中没有人回答他。达纳斯向声音发出的地方跑过去，他看见十几个精灵叠压在一堆东西上，就是这东西发出了那可怕的尖叫声。 退后！ 听到长官的命令，精灵们很不情愿地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尘土。剩下两个精灵紧紧抓着一个达纳斯生平所见过的最奇怪的东西。这个闯入者穿着紫色的长袍，现在已经被撕破了，沾满了鲜血和草茶。他大概有一人高，长着胳膊和腿，但是与人类相似的地方也就仅此而已。从帽子里伸出来的不是人的脸，而是一只鸟头。他有着一张长长的尖尖的脸，被一张光滑的紫罗兰色的鸟嘴占据了大半，还有一双倾斜的椭圆形的眼睛，在黑夜中发出黄色的光，每只眼睛上方都长着一簇羽毛，就像是人类的眉毛一样。这些羽毛与头上那些红色、紫色、金色和棕色的羽毛混合在一起，组成了类似于头发的东西。他的一只明亮的眼睛半闭着，看上去精灵在抓捕他的时候并不太温柔。 你是什么生物？偷偷摸摸地在我们的营地里做什么？ 你在白费口舌，他听不懂我们的语言。 但格瑞兹克，是的，他能听懂，他没有恶意。 他就像一只受过训练的鹦鹉，他能说话。 不，等一下，让他再说一遍。 格瑞兹克，他没有伤害的意思，没有。格瑞兹克只想知道你们是谁，为什么来。 格瑞兹克是你的名字，回答我们的问题，也许我们也会回答你的问题，你到底是什么？ 格瑞兹克是阿兰卡亚人，古老的种族，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格瑞兹克好奇，没有伤害。 你继续说，你为什么要监视我们？你怎么会讲我们的语言？ 阿兰卡人很聪明机灵，格瑞兹克跟着你，倾听，学得快，觉得你们很奇怪，格瑞兹克好奇。 阿兰卡人是部落的朋友，还是他们的敌人？ 害怕和憎恨他们，格瑞兹克，确实，他们以前不算坏，格瑞兹克看到过，但现在。 在提到兽人时，激起了鸦人迄今为止最强烈的反应。格瑞兹克的面部羽毛像受惊的小鸟一样膨胀起来，他蜷缩成一团颤抖了起来。到目前为止，达纳斯已经对格瑞兹克有了足够的了解，他确认这家伙是没有威胁的，于是他向抓住鸦人的精灵们点了点头。 给他点水，帮他包扎一下伤口，解释一下。 阿兰卡，古老的人，我们保持自我，但是我们看到和平的德莱尼，原始的兽人，但是谁会知道呢？兽人们疯狂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兽人和德莱尼人不是朋友，但他们不憎恨，而且相互尊重。 说慢一点，兽人和德莱尼人，德莱尼是德拉诺的意思吗？ 德拉诺是德莱尼人称呼世界的名字。是的，德莱尼人为自己骄傲，他们为自己命名了整个世界，他们很强壮。之前， 你说他们疯了，兽人开始攻击德莱尼了？ 是的，是的，曾经有很多很多德莱尼人，他们使用明亮的光， 住在这里很长时间，他们认为自己强壮，没有人能阻止德莱尼人，没有。但是兽人把他们杀死了，现在只剩下几个。现在曾经骄傲的德莱尼人藏起来了。 兽人毁灭了整个德莱尼人的文明，听起来部落在去到艾泽拉斯之前就进行了一场屠杀演习。 确实如此，但艾泽拉斯并没有像德拉诺那样落入他们的手中，我们更加强大。 也许我们只是更幸运。你继续说，你说德莱尼人是爱好和平的，但也很强大，而且兽人一开始很原始，那为什么他们能够消灭这些德莱尼人？ 兽人集合在一起，不再分开。 兽人确实有不同的氏族，听起来他们似乎并不总是一个联合的被统一领导的部落。 长耳朵说的是对的，兽人联合了，他们变得强大残忍，皮肤变了，从这样变成了这样。 鸦人指着一根棕色的羽毛，然后又指着一根绿色的羽毛。 他们的皮肤变颜色了，从棕色到绿色。 是的。然后绿兽人攻击并杀死了德莱尼人。阿兰卡人说我们是下一个。奥金顿，德莱尼人沉睡在那里，他是神圣的。大部分 是在地下。 弯弯曲曲的在地下。是的，现在都死了。 你去过那儿吗，奥金顿？去过那些弯弯曲曲的地下隧道吗？ 是的。 你认识路？ 我下去过，下去很多次。但是你们为什么想去那里？ 我是联盟的达纳斯托尔贝恩，我们从自己的世界来到这里追击兽人的部落。我计划明天对他们发起进攻，见证他们的死亡，摧毁他们的威胁。他们正躲在那些隧道里，我要去把他们找出来。我们可以得到你的帮助吗？ 哈斯雷萨不以为然地看着达纳斯，但是达纳斯完全无视他的目光。鸦人格瑞兹克似乎是无害的，而且他显然憎恨部落。如果他能在一座死城中引导联盟，让他们免于迷路，达纳斯愿意赌一把。